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清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改善睡眠、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哇，系，其实讲迟咗啦，应该寻日讲大飞看天啊，因为咧刘连红啊，一石激起千重浪，犀利真系，名人即系名人，哇，寻日都唔知几多人咧做网台啊时事政论节目咧靠晒佢嚟食饭，事完就系逃犯条例，咁咧就林郑就坚持一定要通过。咁呢就摆上立法会㗎啦。咁而呢就好多人呢就喺过去呢个星期日呢就游行。咁有啲人话10000人，有啲人5300。咁都系咁㗎啦。从来都有分歧啦。咁两个加减除二就7000多人啦，你当。咁出嚟反对。呢、這个世界冇人系无辜㗎。刘联同做呢一个司法复核呢，当然啦，搵到最顶尖嘅大师啦。咁但系因为呢件案系未成，即系呢件呢、这个未成法例，能唔能够司法复核到我唔知道，咁留返啲专业人士啦，有啲话得有啲话唔得啦，咁。咁呢，但我嘅睇法就好简单。何柱国打头阵，刘联雄掟个深水炸弹，因为最主要真真正正好害怕嘅就係呢啲投票支要支持呢啲议案通过嘅商家佬。经民联啊、自由党啊、会计界啊、功能组别啊呢啲啊，吓，全部同生意有关嘅，你包括谢伟俊都好啦，吓，你法律界嘅，你就要问清楚，唔系佢唔系法律界别，而系佢系直选议员，但系佢系律师，调翻转，讲清楚啦，通过呢个条例。哪一个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只要你通过，即是你所有人回大陆做生意，曾经回大陆做生意，曾经跟大陆做任何事，包括我以前，你一定有些黑历史，没有一个人是安全，是不是？很简单而已， Alex 啊，我的 Albert 哥啊，这样啊，佢哋做网台制作㗎咋嘛，係咪啊，以上言论啦，纯属个人，不代表本台立场意见，咁咪完咗囉，係咪？同埋佢哋又唔返大陆搵食，有咩事呢？又冇亲朋戚友。但係你只要返个大陆，唔理你做厂、做 trading、 做贸易、做成，你一定喺大陆唔多唔少，过去咁多年改革开放以嚟，你一定有问题。我唔够胆讲边个系清白，我就一定唔系啦。好老实嘅，如果你清白嘅，你根本上呢碗饭冇饭开。而好多以前，比如我过去啦，喺大陆做完啦，咁啊，翻香港都唔代表冇风险。风险唔系我而家喺度乱讲嘢，唔系，而系最重要就系、是，如果你之前你使过钱，你同人哋有饮茶，同人哋有交情，而呢个人唔觉意落咗马当官嘅，佢落咗马大罪立功啊！个法例好简单嘅，大陆嘅法例，唔理你拉咗你大罪立功，你供啊！我几年几月几日大匪。啊！请我饮个餐茶，嗰晚请我跳舞，话嗰条女好正、啊， 你就行佢啦。佢追究你，你点？系啊，因为大陆嗰阵时系一个送礼文化，冇限定你送几多钱噶。你要人哋帮忙，一定要送礼，见面礼你一定要送，系咪啊？即系你唔系新闻啦，啊睇医生，开刀做手术，啊个姑娘个医生系咪要封封利是俾佢啊？答谢佢，呢个医生拉咗。你钱点嚟啊？几年几月记得你唔觉意啊？记唔记得唔讲啦，记得嘅啱啱就记得你啦。咁你点？但系你唔俾，可以点？系咪啊？翻大陆卡拉 OK 沟女带女上房，你可以曾经睇下去两会开会，我哋香港啲法律界人士。曾经去北京开会，天上人间定系乜嘢卡拉 OK 点样辉煌，喺嗰度叫女陪，跟住俾人影咗相发咗出嚟，然后搞到嗰几个直头冇得捞啊！但系嗰阵时未有呢条印度条例，唔系你都要死啊！冇办法噶、哦，个官嗱大陆嘅交酒简单啦，饮酒食饭。啊，跟住今晚去边啊？卡拉 OK 啦，卡拉 OK 点啊？有女陪啊？唔通佢即系 K 歌之王咩？啱啱啊？咁而家你话打贪打乜嘢都好啦，到最后尾或者去嗰啲隐形山庄去啦，都唔代表你冇，因为本身个实际上大陆嗰个交流文化系咁。咁我问你啦，你点样？吓、啊？大楼佢话我有家爷仔乸，而家金比我同阿金比结咗婚，好开心，好幸福。吓、啊，如果你追究就死噶啦。所以嗰个引导人权法，吓、啊、用人权法啊，大宪法、小宪法、司法复核你啊。咁咧就萧生讲咗句，我认为好可笑嘅。佢话澳门乜嘢钱都搞得掂，使一百几十亿。咪解決咯，到時如果乜嘢錢都搞得掂，劉聯雄嗰陣時就搞得掂啦，啱唔啱啊？喂，咁低嘅邏輯，即係雖然咧佢真係我偶像，但係講呢個時候我令我好失望，係認真噶。嗰陣時如果搞得掂，羅傑成同佢就唔使落鑊啦，五年半啦，係咪啊？一百幾十億。你估佢而家输咗唔知一百几十亿啦？喺氹仔南湾嗰个地盘，直头充公咗啊！嗰度百几两百亿啊，市值刘联雄就一夜之间冇咗啦，两百亿啊嗰阵时，咁点啊？两百亿啊！喺权力面前，你乜嘢都唔系。唔好再谂住你有钱搞得掂，你有钱搞得掂嗰阵时嘅刘联雄就搞掂，再加上刘联雄先生啊有肾病，而家健健康康，可能做咗换肾手术啦，即系我都惊佢告我，因为全香港咧最劲嗰个人喺我心目中就系刘联雄噶啦，咁可能个肾啦吓。啊，唔知咩途径换咗手术啦。咁如果喺大陆拉咗，你非法啊，可能唔系非法噶，估啫。非法买卖器官，大陆都系非法噶。你有门路，有钱乜都得啦。呢样嘢系真嘅，系咪啊？你个肾点嚟嘅？你嘅器官点嚟？呢、这个只要喺上高唔觉意塌咗间医院，而嗰个医院供咗你出嚟，你就大镬啦。所有嘅人，包括做金融会计佬、律师，啊上去签文件做假数嘅，唔可以做假数，条真数嘅人哋瞒咗你噶咋？啊，你话我唔知噶，我嚟核数嘅啫。啊，我嚟做会计，佢搞上市买壳，咁我同你睇，唔系生意佬啊。是整个金融界都要唔见咗啊。 你唔好以为我吹水。我而家点解做网台做到有啲意兴阑珊，就係我認识好多嘅曾经嘅朋友，个个都话做金融嘅，其实个个都系想办法搵够大陆佬钱，只要大陆佬自己跟住喺香港啊，正途又好唔正途都好啦，做到一啲，跟住呢啲學就即係间公司就上咗市，跟住好快跌落嚟。是咪？如果大陆佬一追究，追究嗰个大陆人嗰、那个老细，你点走得甩？是咪？是成个香港基本上只要用同大陆有关联嘅都有问题。而家刘联龙出嚟掟呢个深水炸弹，我相信佢唔系淨係为自己嘅。呢、這个就系我后尾而家讲呢句说话就系重点。就系佢掟呢个深水炸弹出嚟，就话俾商界同埋话俾商家佬听，冇人系无辜嘅，我系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啊。你明唔明啊？我就系例子啦，如果我有事嘅，你哋冇人系安全嘅。提醒你哋投票喺立法会，你哋可以去做到啲乜嘢，而应该行你哋自己嘅路，就唔系话哎呀香港嘅大法官啊，到时嘅时候会帮我手啦，你举证嘅啫嘛，又唔系举证，仲有大陆系大陆法，香港系普通法，普通法你拉咗我，你又提出证据嚟起诉我，宁中无枉，宁愿放过你都唔冤枉你，呢个普通法。大陆法就系宁枉无中，拉咗你先，跟住你自己解释，你提供你嘅资料证明你清白啊！我明明系清白个，你话我有事落嚟香港，跟住揾个法官同我讲，跟住我塌咗，跟住过咗翻嚟，唔知点噶？我唔讲政治事件啊！你而家呢啲咁，我哋啲乜所谓网上噏嘅，你讲广东话喺大陆都睇你唔到，都唔知你乜水啦，边有影响力啊？但系呢、這个就系成个香港金融界做生意地产佬，你边一个冇份啊？你冇俾钱，你实有一条鬼喺上高大陆同你俾钱，你唔好呃我。如果冇嘅，我唔信，你做小生意啦。正正规规做生意你做唔大嘅。即係我哋呢啲而家上去大陆做健康食品啊，买多少啊，寄啊，做唔大嘅。咁我哋而家做唯有就京东海外购啦，係咪用海外俾增值税入去大陆啦，係咪正规咁做。但我唔会变咗无极限。係咪我唔会变咗廉耻庵。啱啱？仲有外国人好多呢条法例最重要啦。外国人好多人鍾意将呢做大陆嘅生意嘅总部设喺香港㗎。就用香港做跳板，到今时今日都系。而大陆办假外资，好多大陆人落嚟香港开咗公司，然后用香港公司投资返去。办外资，因为个税率啊，各样嘢都唔同，你已经系走资噶啦，你唔使谂。再加上好多喺香港操作，即系啲外资咧，就做大陆嘢嘅人，只要大陆出问题，你香港你设总部你都走唔甩，冇讲话你叫鸡。包二奶啦，啱唔啱啊？我有句名言，唔系网上有句名言，好简单啫。白天啊，秘书干；夜晚就干秘书。喺大陆边一个做秘书嘅啊，生得靓靓女女嘅，冇同老细有事噶。呢、這个真系名言嚟噶，名句。咁我冇秘书啊，但我即系话。刘联同呢件事赢输唔知，接唔接受唔知，但係就係、是、我头先所讲， 提醒所有嘅商界，你投票醒醒定定啦。唔係，如果刘联同简单咋嘛，你未成立之前佢坐咗飛機啦，边度唔欢迎佢呀？行咗去啦，佢亦都嗱，身为香港人，佢真係爱香港。係咪呀？留喺度囉。你啲商家佬自己睇囉，田北辰、田北俊。啊、你投呢个票，你啲亲朋戚友全部有份、啊。田北俊好啲，佢香港收租嘅。再加上用一个小漏洞，哎呀，我堵塞漏洞。啊、台湾你话引渡个人过去受审，台湾接唔接受都成问题啦，你都冇同台湾倾。係咪跟住你就做一个大漏洞去冚一个小漏洞。两边法制都唔知道，引渡咗返去运几年啦，都唔知喺边啦。你淨係睇嗰个铭记六四呀、啊。之后隻酒呀叫铭记。吓、啊、六四八酒呀、啊、我唔记得啦。运咗三年啦、啊。尋日啦先至公布呀、啊、嗰、那个主谋呀、啊。吓、啊、本身由颠覆罪控告佢，跟住又变咗尋衅滋事罪。跟住而家话俾佢听，判刑五年，缓刑三年，放咗，咪判刑三年，缓刑五年，放咗。咁我话啦，我出去走，你话我影射啊？系咪有影射？明明颠覆罪，拉咗三年，冇人探到我，跟住变成咗呢个寻衅滋事罪。你问下，用一个咁大嘅漏洞去补一个细嘅漏洞，系咪值唔值得？能唔能够做？而商家佬，你心知肚明啦。如果呢条嘢行，呢条行得啊，王坤都要翻嚟啊，系咪啊？王坤咪走咗过去咯，系咪啊？走咗个台湾咯，但系从来唔提，唔系漏洞。而家今时今日就系漏洞，然后想办法造成一大湾区互联互通，夹硬将一啲两地嘅法制系唔一样嘅嘢融为一体，而系一国两制嘅情况底下，表面上系用一国嚟大于两制，你香港人可以点样啊？所以刘联雄，好噃。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